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78章，游艇。 李青书和李雨锦进去不久，三个人就遥遥看到萧霁拄着拐杖过来了，还有个中年妇女搀扶着他。袁子峰三个人紧盯着他，眼睛里都快冒火了。萧霁抖了一下，收回视线，再不敢往这边看了。那中年女人却扫过来一眼，阴狠恶毒的眼神从三个人身上扫过去。袁子峰一下就有点被激怒的意思，步子一迈就要往前。 哎，不惹事，老大，咱不惹事。 去你大爷的。 袁子峰冲萧霁竖了个中指，用口型说道， 你给我等着。 袁子峰和谢廖东都没想过这孙子居然会报警。要知道他俩从小纵横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栽了。很正常，以前那些人都是混的，打架嘛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躲，从来没想过要靠第三方力量来解决的。那时候所有人都是一致认为找警察是件很丢面的事。但他俩忘了，萧霁根本和那些人不是一类的，甚至和他们都不是一类的。 其实我猜到他不会善罢甘休，可能会报警，不过那时候看他被揍我真的挺爽的，所以我就没说。李行书应该也能猜得出来，他当时没有阻止，应该早就抱有先帮我们顶罪的想法了。 袁子峰低声咒骂一句，踹飞了一截手指。 没有想到秦叔哥，不，秦叔叔，看上去这么文文弱弱的一个人，居然这么讲义气，我都想跟他称兄道弟了。 袁子峰抽了根烟出来，蹲在地上叼着，半眯着眼往局子里看。哎，此刻他挺无力的。他感觉好像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等着李琴书出来。三人大概在外面晃悠了两三个小时，晚上8点半，李琴书和李雨锦终于一起出来，看上去似乎是没太大的问题了。 哎，怎么样啊？ 没事儿，私了了，赔点钱就行。哎，以后没大事儿，可千万别随便揍人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哪里猜得到别人心里怎么想的？什么时候吃亏了都不知道。 哦，知道了。 去他大爷的！什么时候老子不把他打得满地找牙，老子名字倒着写。 可千万别了，揍一次就够了，揍多了，他这样的人容易报复社会。 谢谢你们，都考得还不错吧？这样，我请你们去吃饭吧，想吃什么？ 李雨锦挽了挽自己衬衫袖子，看了眼时间。 那我就回公司了。 嗯，好，这次的事情真的很谢谢。 哼。 李雨锦应了一声，似乎下意识想摸摸他脑袋，不过手掌在半空中停住了。顿了顿之后，他故作无视地收回手，淡淡道：“ 客气什么？” 李琴书笑了笑。三个孩子都很久没吃垃圾食品了，李琴书请客，自然得照大了宰他。于是选了市区里一家自助餐，人均499，海鲜牛排火锅应有尽有。大晚上的这儿人是还特别多。排了会儿队走进去，李琴书自发地坐下帮他们三个看东西，仨孩子都蹦过去拿吃的去了。 袁子峰回来的最快，只拿了点肉就坐下了。 就吃这点儿？ 那个没什么胃口，我想跟你聊聊。 聊什么呀？这事儿你不用觉得心里不好意思，换作是另一个人都会这么做，很正常。 李琴书的回答直接将袁子峰的问题堵回去了，他张了张嘴，一时间竟然真的不知道该问什么。李琴书，有时候我觉得你挺冷淡的，但有时候又觉得你这个人吧不好说，就是那个傻不拉几的，你当时完全可以阻止我们的。 他该揍。 哎，你俩聊什么呢？谁该揍啊？哎， 席了东把一大堆东西搬过来，李琴书连忙起身帮他去接。跟你无关。袁子峰三两句把谢廖东给拨回去了。回去再说。桌子上满满当当的放了不少食物，就属林天宇拿的最多，这人还特别正经的推了推自己眼镜。 四九九一个人得吃回本。 嘿，你这种人就不适合来自助餐厅，你知道吧？要都是你这样的，老板不得亏本亏死啊。 林天宇开始吃东西，不搭理他。李琴书乐地看这些孩子们互动，自个儿一味地喝粥喝水，将养生进行到底。西廖东反倒是一直叽叽喳喳地说话，不过没敢提局子里的事儿。 好不容易考完了，你们没有计划吗？ 什么计划？暑假计划。 对， 我计划暑假至少赚15000，这样学费和大学第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差不多就着落了。 啊？哎，林天宇，你真太没意思了。 你什么意思？那你打算干什么？ 当然是出去浪啊。我已经跟我哥说了，让他把他那游艇借给我，不如改天我们出海去玩。哎，真的，咱出海去玩，老浪漫了。 怎么浪漫？ 哎呦，你想想啊，大晚上的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举杯觥筹交错，远方还有烟花什么的，美人在怀，是不是特浪漫？ 你这孩子还挺好玩的。 谢廖东挠了挠后脑勺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大好意思，反观袁子峰垂着眼，看上去竟像是在认真地思考这问题。一群人将桌子上的东西全吃了个七七八八的，李琴书结账的时候，袁子峰才开口问道：那游艇你借了几天啊？ 哎，怎么心动了？哎，咱一起出去玩呗，出海去。 借我一天。 啊？我操，合着你不打算带我啊？ 啊， 哎，行， 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你们聊什么呢？子峰，你是不是又欺负廖东了？你看他那眼神。 他什么眼神？谢廖东飞快把自己深闺怨妇般的眼神收回去，傻乎乎的笑道： 没啥没啥，我就挺羡慕你。 袁子峰啧了一声。李琴书把谢廖东送回家，送林天宇回去的时候突然想起正事了。 说起来，天宇，我有几个同事的女儿儿子马上初三要升高一了，都打算补补课，特别是数学。你暑假正好有空，要不要去试试？ 都是数学吗？ 也有其他的科目，价格就按照市场价，你看可以吗？ 他们能要我吗？如果他们想要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帮忙带的话。 即便是大学生或者研究生，当年高考的成绩指不定都没有你高。 那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嗯，那些孩子我都见过，挺听话的，你认真努力带啊， 争取让他们都能读你们这个高中。 还是算了吧，我们学校完全是钱堆出来的。李琴书笑了笑没说话。本市最好的两所高中，一所是袁子峰他们的私立，一所是另外一所公立学校。这所私立学校里面成绩两极化非常明显，因为一部分人是出钱进来的，所以从初一混到高三，但还有一部分人是免学费招进来的好学生，所以成绩好到可怕。但那所公立学校的成绩分布就比较平均正常了。林天宇之前就是从公立学校转校过来的。听到袁子峰这句话，林天宇突然撇开头望向窗外，淡淡道： 我们学校比那所公立学校好太多了。 袁子峰挑了挑眉不言，对林天宇来说或许是这样吧，毕竟在上一所学校遭受的待遇和他们学校遭受的截然不同，不管任何人应该都会在心里暗暗地有一个比较。袁子峰还挺自豪自己的学校能有如此开明大度的校园环境。林天宇这事儿出来之后，虽然有异样的眼神，但绝不会有人站在上帝的角度对他说：啊，你这样不对，你就是一个变态。大多数人呢，照常过自己的生活，甚至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充分理解林天宇，并给予他鼓励。袁子峰觉得，对于林天宇来说，最重要的或许是吴东什么都没有说。他看似五大三粗的，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很认真负责妥帖细心的班主任。袁子峰觉得吴东比自己的上一个班主任好太多了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